奥尔南对达卫说，我主大王看着好的，就拿去祭献吧。看，这里有牛可做全燔祭，有打禾锯和牛轭可做木柴。大王，奥尔南愿将这一切献于大王。继而又对君王说，愿上主你的天主悦纳你的祭献。君王对奥尔南说，不成，我非用钱向你买不可，我不愿用不花钱的全燔祭献给上主我的天主。于是达卫以50舍克尔银子买了那块打禾场和牛。达卫在那里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坛，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。这样上主才连续了那地，以色列间的灾祸遂告平息。